我记得周二的时候啊，我还跟听众朋友许愿呢哈，说等到了周五，等到了油饼女王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说一跟美食有关的话题。结果我这人就属于我妈说的话撂转就忘。 结果咱们定了一个和美食极其是吧背道而驰的话题。 对对对对对，怎么能有这事儿呢？对不对？那美食怎么吃呢？ 大家猜和美食反义词的那个话题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控制体重呗， 就不能吃呗。 今天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热点有一条消息说到的是啊，有一些个高校都已经开始开一门课叫减肥课。开这减肥课怎么着呢？你达到了一个标准，你还可以得学分，就跟高校正常开的那个必修课是一样的一个级别了。是不是？ 那这么办，我要是赶上了，那我挺愿意参加的。 你能拿到及格分吗？你 我可以。 你这么能吃。 嘿，我还跟你说为什么能吃 啊？ 就是因为咱家家都有自己那种控制自己体重的小办法 哟。 你说你要 不 控 了， 嘿，你说我要是一直不控制，我能现在这样吗？ 你先说一条，你怎么控制的？ 那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今儿咱不商量的话题，我们这样，我们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哈。今天我们这互动话题啊，就跟这有关系，就想问问大家伙儿，您自己个儿控制体重的一些小妙方。当然了，有的呢可能是啊有用，哎，特别明显，夸夸往下瘦。 嗯， 有的呢可能您控制了半天，还夸夸往上涨。甭管怎么着吧，您这个有用没用的小妙方您都给我们汇报一下，我们看看哪个有用，我们推而广之告诉大家。 对，咱们分享一下，对吧？而且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觉得每个人都会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 总会就是有一些哎，发现自己身上就有用，定期就拿着小办法控制一下。 其实我控制体重特别简单， 不吃呗。 不是，他呀可以有选择性的不吃，我光吃肉没事儿。因为我曾经，你记不记得呀，我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只吃牛肉和西红柿。 我只记得你有一年吃西红柿和黄瓜。 那是更早的一年。后来坚持不住，加了点肉，你知道吗？哎，真的那一年体重夸夸降，我就从也是87、8公斤降到了75公斤。但是我只要一吃跟糖或者跟甜有关系，就是甜食吧，只要一吃甜食立马完蛋。所以我只要是控制不吃甜的不吃糖，我的体重就能降。 我跟你说咱俩真的不容易 啊， 真的，咱俩这种吃货还要控制住嘴。 你是控制肉就行是吗？ 其实我也敢吃肉，我吃肉好像也不胖 哦。 但是是吧， 谁说谁说，哎呦天，这是光天化日之下大撒谎，你这是 朗朗乾坤。 哎呀真是。告诉你，再说咱们这儿直播间的灯该掉下来了。 反正无论是就是说您吃上面注意、 啊、 还是锻炼上注意、 啊、 还是吃和锻炼一起，还是有自己的独创的小办法 啊。对， 反正每个人反正自己了解身体有一些可以控制体重的小秘方，希望大家都这个发送短信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一块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俩先筛一筛哈、 哎、 咱们俩记一记。 可以可以可以哈。最好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新兰发了一条说吃火龙果啊。 哎，这个特别好，这个特别好。 他说这个中午吃俩火龙果，下午得跑两趟厕所，晚上称重那就能瘦。 我怎么没用啊？ 这我也没用。 火龙果其实很健康，在于我曾经去扎针灸 啊， 人大夫跟我说火龙果的那个糖分天然果糖含量很低 哦， 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饿了夜里、嗯、尤其大夜里马是夜草而肥嘛，夜里特别饿又想吃东西，你扛着胃不舒服怎么办？你吃火龙果多吃几个。 对， 对、啊、我妈糖尿病又得说这事儿，30多年了，老太太不容易啊，瓜果梨桃根本就不让吃，但是唯独有两样可以，一个就是火龙果，一个就是木瓜，好像这两样含糖都特别低， 都是不便宜的水果、 都是热带水果。 哦天哪。 嗯，但是我妈都不爱吃，所以我特别开心。哎，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就来周末的早间呢说一说这事儿，您自己控制体重有哪些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小妙方，都跟我们来唠叨唠叨哈。 好的、嗯、咱们一起聊一聊减肥小妙招。 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会关注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啦。 北京11月份的菜价环比下降16.9%， 多部大片12月份上映，影视延续火热。 而且刚才热点我们提到了高校开减肥课达标就获学分。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录京城。 工期这么短，三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66，010855306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7:40，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快讯。首先来说说这菜价的问题哈。来自有关权威统计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啊，北京蔬菜上市量特别充足，菜价环比下降了16.9%。那么11月份呢，前期台风强降雨影响的部分地区补种的蔬菜已经是上市了，呵，真够快的。那么与当月正常上市的蔬菜供应呢，形成了部分重叠，上市量可以说是相当充足。鲜菜价格呢环比下降了16.9%。那么再来说说水果哈，像橙子呀、苹果等应季的水果上市了，鲜瓜果价格微幅下调0.8%。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季气温下降之后，部分肉类需求又上升了。像我们常吃的羊肉价格环比上升了2.9%。同比看呢，那么从比来看，11月份北京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了3%。那么其中鲜瓜果价格同比上涨12.7%，鸡蛋、牛肉啊，还有羊肉、奶类价格呢，也是分别有一些上涨的幅度的。 好像根据这个情况，咱们就可以多吃点菜，最近菜便宜。 对呀、啊，你想想冬天的时候，咱们多吃肉的话，这个脂肪容易储存呀，多吃蔬菜就没事，还增加消化呢，对吧？ 我喜欢一切不是绿叶菜的菜。 一切不是绿，那还有什么菜？ 菜花、茄子、扁豆。 哦，这都是老北京的看家菜。 对，丝瓜，你看这些、哦、 但是我告诉你，那些绿叶菜富含叶绿素啊。 对，那些必须那个涮肉的时候可以。 那不就破坏它的组织，反正你就是怎么了不行怎么来。 哎，是喽，咱们了解一下北京市就业事业登记不再提交户口本及复印件的情况。北京市再发简政便民措施，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就下发通知了，要求减少城乡就业制度业务经历的过程当中涉及的户口本以及复印件的提交，而相应的户籍信息呢，将会通过信息系统调取。通知明确，用人单位办理就业登记或者个人办理就业失业登记，申领就业失业登记证的时候呢，不再提交户口本复印件；个人在办理失业登记地变迁的时候，也不再提交户口变迁的证明。同时，通知还指出，在户口本等经办词这个材料取消之后，相应的户籍信息将通过信息系统进行调取。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将调取的信息与服务对象填写的户籍信息进行核对，无误之后，对为这个服务对象办理相关的业务。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中小学生要打卡的四大博物馆。根据我们的最新了解呢，2019年北京市中小学参加的4+1活动将升级了，变为分别走进一次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么4+1活动呢，2014年启动，4年来共有146万人次的中小学生啊，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升国旗仪式，也分别走进了一次国博、首博和抗战馆，接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那么近期呢，由于天安门城楼及城台自今年6月起实施为期1年的修缮工程，2019年市教委呢将不再安排学生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升国旗的仪式。那么4+1活动就分别调整为了组织走进一次国博、首博、军博和抗战馆。 对我来说，只要不上课，去哪玩都行。 这也可以。 咱们了解一下，北京南苑集体土地租赁房正式开工了。本周位于地铁10号线大红门站西侧的南苑乡的果园村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开工建设。这个曾经的出租大院呢，将成为一个配套的养老、医疗、商业、咖啡馆、书吧、健身房等共享空间的新型城市居住综合体，可以提供478套住房。据介绍，这个租赁房项目呢，预计是2021年底前投入运营。 平，总建筑规模是3.84万平方米，地上11层，地下3层，其中居住这个建筑规模大约是1.54万平方米，可以提供478套住房。项目地上呢有2层商业配套，地下3层是下沉广场和停车设施，可以提供200多个停车位。商业和下沉广场将会配套建设商业、咖啡馆、书吧、健身房等共享空间，旨在打造一个集居住、办公、商业、娱乐、运动于一体的高端公寓式新型城市居住综合体。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哈。日前的北京市轨道公司对外披露，正在建设的昌平线南延工程啊，将率先的延至蓟门桥，增加5座换乘站，这将大幅的减少在西二旗站换乘的客流，缓解该站的拥挤问题。那么按照远期规划，昌平线呢还将继续南延至国家图书馆站，实现呢与地铁9号线的贯通运行。根据了解呢，从西二旗站到蓟门桥站呢，只是昌平线南延的先期实施路段。那么根据远期的规划，这条线啊将继续南延至国家图书馆站，握手地铁9号线，与9号线贯通之后，线路全长大约是63.4公里长， 哇，不短 哦。国家图书馆站呢，现在已经是连接了4号线和正在建设当中的16号线，未来该站呢将至少实现3线换乘，咱以后去国家图书馆肯定方便了， 搜一下就到了 啊，真是。 好，了解一下，本周呢，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第9次发布了控烟报告。2018年10月1号到11月30号以来，无烟北京微信公共平台接这个群众对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的投诉举报，大幅上升到4004件，比8、9月两个月的2265件增加了1739件，平均每天接报65件。其中被投诉量最多的场所就是写字楼、办公场所，占投诉总量总数的近40%。北京市控烟协会公布的数据还显示，2018年10月1号到11月30号这两个月，全市控烟志愿者对公共违法吸烟投诉的处理率是63.2%，被投诉场所前五位的是办公楼啊，这个写字楼的办公场所1584件，占39.5%；餐厅是896件，占22.3%；大学237件，占5.9%；商场是157件，占3.9%。这几个数据基本都能解释。 嗯， 写字楼就是缓解一下疲劳吧，估计是想。餐厅呢，就是一吃起来聊起来就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 大学焦虑啊，要考试， 压力大，那也不行。咱们年轻人千万不能沾着烟。 商场嘛，老婆在那儿逛街。 哎，知道吗？深圳特别为这些孤独的老公设立了老公收容所，或者叫老公，那叫男士休闲区域，就专门啊，你不愿意逛街的，负责提包的老公或者男朋友，你就到那儿坐着，您可以吸烟，可以喝咖啡，可以聊天， 是免费的吗？ 不是免费的。 哦，天哪， 在那儿坐着可以，但是你要消费吃东西喝东西，你当然是得要消费的了。 天哪，如果我找的老公或男朋友陪着我去商场之后，他就去那儿了，那我叫他来干嘛？ 他可以帮你拿东西啊。 对啊， 你买那么多东西， 我边走他边帮拿呀。 我的天呀，你要买多少啊？怪不得你现在，我就不说了。 对，嫁不出去都有原因的。好， 要求真多。 新的新闻 啊，对，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内容是， 就是这天也暖和哈，这个吃点好吃的。 啊、这不冷吗？ 嗨，这不因为屋里头暖气不错吗？ 好好好， 外边冷，里屋这暖和，就想吃点好吃的，光这体重层层的。最近我体检的时候，大夫说了，那天我。你不能再胖了，真的。 对，那天你说过了， 所以 他都不愿意理你了，是吧？ 鉴于这样的情况，我是觉得大家应该互通一下这个信息，然后互相帮助一下。大家有什么各自的减肥小妙招或者控制体重的小妙招，咱们共享一下。 对对对，有的呢可能是比较成功的，有的呢可能试过了也不太有用。没关系，您都跟我们来说说，您没用，也许比如说我们俩就有用啊。 对，您没用， 是是 我们有用。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送给您这一首最近特火的歌《卡路里》。 我要变成完整力，Host, Host, 我要 觉得这歌特别洗脑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拿去拿去，别客气。 这怎么有点像东北二人转的感觉？当了个当了当当当当当， 高磊，你把我的肥肉拿去，真的别客气。 那不行，我的管谁啊？谁拿去啊？来说说吧哈，这个儿童欢乐多说了，我告诉你啊，这关键就是饮食方法，教给大家。吃饭的时候少油少盐，还有七七八八的杂粮啊，可以代替一下主食。还有一样，当然得少糖了呀。 对, 对吧？ 得少糖， 得少糖。你光少油少盐不行。 而且其实这个盐吧，很多人没有注意。 嗯， 很多人像我们觉得甜食肯定容易长胖，所以少糖是肯定的。但是这个盐的过多摄入也会让大家囤积脂肪。 对，当然你知道吗？就是为了它这个盐呀、啊，它可以把这个脂肪啊控制住，它不让你走。所以吃多了这个盐之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脂肪就流失不掉了，它排泄不掉，它锁住了、 哦、 所以吃盐还有这方面的一个不好的功效。 所以我在家其实基本上就是像摊个鸡蛋什么，我不搁盐。 不行，我就特别爱吃咸的，你知道吗？就昨天吃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家那面码不够咸，后来呢我们家有一个某国的辣酱，然后我就给它拿出来了，红红 哈密达， 哎呀，然后呢直接就碗了俩大勺在那个，哎呦呦呦，说起来我的口水都不行了，又香又辣，而且但不是特别咸，然后我觉得还不过瘾，你知道怎么着吗？就把我妈炒那个酱咸菜疙瘩就给拿出来了，然后就是那个酱瓜和那个花生豆一块炒的，里边又有点肉丁， 口够重， 然后又快了一大勺往我这个面里一拌，哦呦，没治。但是我妈尝了一口说，哎呦儿子，你不嫌齁的很啊？我得喝多少水啊？你得，我说没事儿，但是其实这样不好，但是特香。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不光是这个放菜里边盐放的多少会影响咸度。嗯、您想，您吃的像刚高磊说那咸菜，它已经是盐腌的了、嗯。 其实挺咸的，但是我觉得香。而且我还一臭毛病，你知道吗？就是我妈炒那个酱锅里边不是放那个花生豆和刚才我说的什么了，肉丁不是吗、 嗯嗯、 哎，我就专挑那个肉丁吃， 哎，就像炸酱面里的炸酱一样。 对， 炸酱我只挑里边的肉。 妈呀， 而且 跟我一样一样。 而且我有一次跟我妈说，我说你真的要跟咱俩谈谈，我妈说为什么这炸酱，我说你这个肉简直太少了，他说那你想想拿黄酱炖肉吃吗？我说对的。 而且我后来呢又在你这个基础上跟我妈又谈了一次，我说妈妈咱们再谈一下吧，你切个肉丁啊现在可以了，量是可以了，但是你切的不够大，我得找。 而且一定要是五花肉肥瘦都有那种。 对，这就是纯吃货，我告诉你啊。 说呢，路人就说，能不能顺便教我一个增肥的妙招，请赐教，拜拜了您嘞。 二宝说了，我就服你们俩，减肥的话题也能说成吃喝玩乐大搜索。本来今天我们俩想说一个话题，是你最爱吃什么和最不爱吃什么，结果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了吧，就这样吧。 这个 And Lauren 就说了，绝食呗，我觉得这个不行 啊。 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就小的时候，确实在十几岁的时候，姑娘就减肥，经常会就断食这个办法。 不行， 这个不行，因为对胃真的不好。 嗯嗯， 是我是觉得，其实我最近发现代餐这个事儿还是有点科学度的。 就代人代餐吧，我也建议大家就是一周，比如说就一次，或者说一天就可以了，但是不能天天天天代餐的话，因为那东西它都是经过化学处理的，我总感觉它不太好。 哦，我最近在吃一个代餐，是拿各种谷粒磨成沫、哦、相当于就是跟芝麻糊似的。 那你想想，那热量也低不了。 对，但是至少呢，就是你天天吃的单一一点，其实是能够瘦一点。但是有个问题，饿倒不饿，因为谷物嘛，喝点水 就饱了， 胀起来了。 嗯， 但是馋呐，真馋， 它没味儿， 馋呐。 得嘞，欢迎大家呢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您控制体重的那些个小妙招。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热点就来说说引起我们话题的这条消息啊。某知名大学呢开始了燃烧我的卡路里训练课程。 燃烧我的卡路里。 没错，课程计划呢，从12月10号到30号，为期21天。那么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进行时当中了。课程呢，主要包括有有氧和无氧训练、合理膳食和心理辅导等三部分。训练期间呢 ，BMI 下降程度合格的同学还可以获得2个课外的学分。那么据介绍呢，课程不以减肥为目的啊，而是希望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根据了解，该大学在校园网发布这个课程之后啊，短短12个小时之内就有46人报名。截止到12月9号，一共有107名同学在网上进行了报名，来到现场参加面试选拔的就有60多人呢。 哎呦，其实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前两天就是我们一块吃饭，经常定期的饭友，就老一块吃。那个姑娘和她老公之前就跟我说，有一个健身房有一个活动，就说如果在2个月内瘦多少斤就可以重金降金， 那不就跟那西红柿首富呢一样？ 5位数 啊！ 然后他就为了 100千吧，哇！ 然后他就为了那个，从那天开始每天跑5公里，每天早上。 哦、 如今他已经瘦18斤了。 真有，但是我要跟这位朋友说，他有可能会反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早上起来有可能是空腹跑。 我都等着呢，我跟你说， 是不是？ 我等着呢。 我告诉你，他只要拿完这5位数的奖金，回头一吃，蹭蹭蹭， 没错，让咱们看，拭目以待。 咱们这种心态是不是也不太好啊？ 对， 珊珊， 咱们来了解一下刚才热点新闻里提到这个学校啊，在这个学校发布的文章当中介绍，入选者需要满足下面4项条件，是什么呢？就 BMI。大于26，这个 BMI 其实就是一个体重与身高的比例。 对， 然后腰围超围，就是男生要是必须是现在大于85厘米的，女生现在得大于80厘米，超过体重标准体重10%的，就是如果我现在标准体重参加这个活动，还不收您。 对， 然后呢，在层层筛选考核之后，选出20名同学进入到减肥训练营。 是， 课程计划为12月10号到30号，哇、哦，20天时间，不错哦。每晚8:20还有零有整到9:20进行训练，课程内容包括体能的训练、瑜伽、八段锦等武术等等，主要就是以燃烧脂肪、适合健康的有氧运动为主。 没错没错，哎呀，希望这些朋友吧，参加的朋友呢都能够达标。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交流，您控制体重的小妙招都有哪些？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5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部低至1场获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 Q 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10101。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广发银行30周年抵押易年终聚会，额度高，最高1000万，期限长，最长10年，成数足，最高7成，还款灵活，6种还款方式任您选择，直客式服务，零费用，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嘞？ 吃了吗您嘞？ 吃了吗您嘞？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嘞？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大幅低于预期。同时呢，欧洲央行公布了12月份的利率决议，维持三大利率不变，确认12月底退出 QE， 并且没有讨论加息的时间点。美元指数上涨，国际金价偏弱，受支撑于在每盎司1240美元。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241.92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白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白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宜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吃的反义词不吃。 对，不吃。当然了，也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 不仅仅是这方面吧， 您只要比我勤快，您可以吃。 苗山，你的那句经典的豪言壮志的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如果锻炼和断食一样都得坚持下去，都是不是一劳永逸的，那我就可以不吃。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这句话，就那天听众朋友发了那个叫什么，特别佩服你那句话。 哪句？ 没事，咱们待会儿再想想。 哦，你知道一个人优点太多，就是会被人老记住 不同 点。对 吧？我也记住了你。对， 对，就是不知道说的是哪一个点。 哎呀，来听记得朋友给我们发个信息提醒一下。 总之啊，张海明威就说了。 说什么了？ 说的今儿是苗山和高磊啊，前天是磊磊和王一啊。 是啊， 他俩还一块说苗山坏话着呢。哎呀，我跟你说 这 事儿， 打小报告呢。 这事儿我知道。 啊，你都知道啊？ 这事儿前天大概九点钟下节目，九点一刻我可就知道了。 谁呀？给你通风报信儿啊？ 有发文字跟我说的，有发语音跟我说的。 天呀！ 还有人跑到苗小山公众号上跟我说。 我的天！哎，我怎么都不记得说什么了？那一定是网易，肯定跟我没关系，是不是？是不是？ 好像不是。刚才这个张海明威就说了啊，说到减肥，睡前四小时不吃饭管用，大家试试。 哦啊，其实就是说您得少吃为妙，您最好是六点就吃完了，您十点上床的时候就胃里就空了嘛。 其实我有一个妙招，这是以前说实话演员金明传授给我的。 哎呀，就是演那个叫什么来着？ 青河边草。 婉君，婉君。 嘿，给他呼亮。 对，反正就是他吧。 因为他小的时候就脸嘟嘟的，有点婴儿肥。然后呢，就大了之后他真的瘦很多。然后有一年我记得是文艺台有一个活动，咱们请那个很多的演员加入，然后当时也有他在后台的时候，我第一次看他说，我说你怎么这么瘦了？小的时候就脸圆圆的嘛。然后他就当时就传给我一个秘方， 说 今天我传给听众朋友。 好， 他说他基本上下午四五点之后就保持，就是把晚饭提早吃。 哦，就提前吃。啊， 对，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健康的，他就说争取让晚上那一餐要空腹。 嗯嗯。 然后呢，我说那特别想吃怎么办？他说我的办法是3:58我吃俩蛋糕。 什么？3:58？ 就因为他是四点钟以后不吃了。 哦。 但是我后来就控制到5:00以后少吃，所以呢我向他学，4:58我吃俩蛋糕。 我的天，就是，你这更狠，俩蛋糕啊。 就是你要把那个时间点严格的执行。 往前。往前。 就这个时间线你要严格执行它，在线之前你随便，但那线之后真的不能吃。 那所有爱吃夜宵的人全完蛋了。 那完蛋了。我们有的时候就看电视剧里面这个港片里面说啊，走啊，吃个那个大排档啊。 嗯， 我有时候替他们着急呀。 但是人家我告诉你，肯定是那种光吃不瘦，不是光吃不胖的人， 真的很羡慕他们。 真的是，刚才还有呢，我找出来，我好好批评批评。 没错， 得嘞，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什么呢？也许有一些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您控制体重的一些小妙招。当然呢，有一些是管用的，有一些可能试过了不太管用。但是我们也想听一听，万一您不管用，我们俩管用呢，是吧？哈。 来说说大家伙的减肥小妙招吧。 这个风车这位同学，我看了你的短信之后，我心里非常复杂 啊。 他说我的经验是啥招也没用，到了年龄怎么都长肉。我30岁之前是90几斤，30岁了就100斤了，现在快40岁了就100零几斤。 真好哎， 这是撒狗粮的一种形式， 真是， 这是赤裸裸的炫耀。我6年级就96斤了。 您就别显摆了。巧月说了，高丽苗山好啊，减肥必须要断糖，你看看， 对对对， 就是各种的含糖的零食都不能吃，但要吃什么呢？吃肉，吃牛排，吃鸡胸肉、鱼肉，这些都可以换着吃。一天呢，咱们差不多半斤就行哈。多吃水煮的蔬菜，主食量呢一天3两足够了，还有一小包组合坚果。饿了呢可以吃个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梨啊，这样一个月减10来斤没问题，还不用锻炼，也不会营养不良。但是有一样，必须多喝水，这一天啊200毫升左右，也就是那矿泉水瓶4瓶左右吧。根据营养师说呢，火龙果虽然不甜，但含糖量比较高，不推荐糖尿病患者食用。哎，刚才我看到好多朋友也这么提醒我了。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草莓，还有猕猴桃、苹果，这些含糖量真的都比较低。 对，苹果挺好的。 是是是。 然后这个撒意子就说了，我能说我怎么吃都不胖吗？ 嗯， 哈哈，招一波仇恨。 我刚才就说要找出来，直接拉黑。啊，别 拜。 钩子就说了，跟你们俩说，我成功的让我妈把炸酱做成了酱爆肉丁，这个狠，这哪是吃炸酱面呀、啊，直接吃酱爆肉丁了。每次炸酱，我妈买的五花肉和炖肉的分量都一样多。我的天，除了吃炸酱面，我们家炒豆角、包白菜馅的饺子都放这酱啊，别提多香了。说到今天这话题，我就不掺和了，成功经验没有，失败教训多多，吃货的减肥道路可真是难呐。 我懂你，我懂你，真的难，不赖我们，你知道吗？就我们真的看什么，你知道有那么一种人吧，他们真的也不胖，然后消化系统也不是很好，吸收系统也不是很好、 嗯、 然后看什么还没什么食欲，你说气人不气人？ 你说我昨天晚上我就说啊，就是说那个苗山饭量大，我昨天晚上吃了就是我们那个大海碗，一大海碗面条，然后呢之后呢又吃那个小点心啊，那种带馅儿的老婆饼，类似于那种迷你型的哈。 我也替你担心， 我又吃了一层，你知道吗？就是那 种， 就是他那有蛋糕盒嘛，又吃了一层，好几层。还有就是那种猪肉脯，你知道吧？ 知道， 那一大袋的，我吃了半袋， 就是香港某真香。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开开心心的上8点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不是不是那个演艺群友会。 我你全天都是吃。 对不起对不起，我就上那节目去了， 这就是 可开心了， 一脑子猪肉脯。 对啊，我的天呀、啊，把自己说秃了了。 你知道猪肉脯虽然很香，但是它很咸的，其实。 香甜，关键是甜。 又咸又甜 又油，哎呦妈呀、 哦、天哪， 还有半袋呢，今天我继续把它吃了。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在隔壁办了健身卡，然后到现在还是这样。你还是那个你。 我还是那个我。 这个凯谢就说了啊，油饼女神好、 啊、 想你哦。我的办法是戒猪肉、戒内脏、戒糖、戒用油多的烹饪办法、 啊、 做到这4点，每顿吃饱也能瘦，半年瘦10斤没问题，加点运动能瘦20斤。 哇、哦、厉害。 我觉得这个办法其实还真的是相对比较奏效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对于那种本来就不吃什么内脏，然后吃糖不多的人来说可能悬，但这个办法对我是真的有效。 对我肯定也有效，绝对的。 我太喜欢吃大腰花了。 我天哪，我太喜欢吃各种的甜食了。 什么卤煮 啊, 啊， 我又喜欢吃甜食又喜欢吃卤煮。 就那天咱们星期二开会，我们组的那个小东过生日你知道吗，然后有一个蛋糕，哎呦那就好吃啊，冰淇淋慕斯的吧，还是叫什么，反正慕斯蛋糕，哎呦那个爽滑。然后呢后来旁边 我喜欢吃奶油奶酪的， 然后旁边那谁郑磊没吃，然后我说你不吃我吃吧。然后两块就瞬间下肚了。 哦，反正糊涂的旁观者这个办法送给高磊吧。最后的办法就是哪儿有秤不奔哪儿去，把家里的秤都扔了，眼不见心不烦。 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我买了一个新的体重秤的一个心得体会哈。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您控制体重的小妙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关注一组这个体育快讯哈。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中国举重队吧。12月份的北京呢，寒风刺骨，国家总局训练局呢，举重管理则是一片火热的训练氛围，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应对国际举联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国举重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目前的全队都在努力适应级别的新变化，针对新的奥运积分制度调整训练节奏，经历了一次振奋士气的世锦赛之旅。中国举重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信心百倍啊，力争在冬训当中实现实力的进一步增长。 这个中国体重队也是啊，就是积蓄着能量，打算在下一次的比赛场上是大显身手啊。 那当然了。 好，咱们了解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吧。我刚才看这是第一手的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还是6:04刚刚传回来的。北京时间的12月14号，当地时间，希腊当地时间的22:13啊，欧联杯小组赛 F 组开始了末轮的较量。很多足球迷都应该昨天看着电视一直等着这个比赛。 AC 米兰客场1-3是负于奥林匹亚科斯，然后两队同积十分且相互交锋持平。 AC 米兰因小组总净胜球不及对方惨遭淘汰，下半时的时候奥林匹亚这个科斯呢先进两球，将 AC 米兰推到了出局的边缘，打进乌龙的这个萨帕塔这是扳回一分， AC 米兰暂时起死回生，但是阿巴特随后的送点， AC 米兰最终是无力回天，所以好多足球迷应该现在就很难过。 AC 米兰拥有很多的球迷啊， 是吧？ 对，而且另外一场比赛啊，匈牙利当地时间13号18:55，也是今天北京时间的凌晨1:55，2018-19赛季的欧联杯第6个比赛日 L 组的一场焦点战，展开了争夺。切尔西客场2-2是战平了维迪奥顿，威廉和吉鲁任意球破门，然后切尔西不败战绩夺得头名出线。 哇，厉害！切尔西是英超的吧？ 啦啦啦啦啦，咱们再聊聊去。 说了这半天你不说满不动，那我们说说我们都知道的、啊、 我只看德甲 啊。我们来说一下网坛的小巨人小威。 好， 这都知道吧、小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 以前的小威是一名让人闻风丧胆的，你说这词儿用的，女子网球运动员。但是最近几年啊，她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和这个男友奥哈尼结为连理，之后呢又在怀孕20周的时候赢得了澳网，当上了妈妈。虽然生活和身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小威廉姆斯的性格好像依然如前。他说，我是个害羞的人，只要遇到别人我就会木讷或者不知道怎么说话，这是小威对自己的评价。哦，真的吗？我觉得他特别善谈呐、 但是这样的人啊，通常对于社交软件的使用应该是哈得心应手的、 对吧？ 他经常用他们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包括用他们来记录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他说，我绝对不会用日记本，我认为在80年代他很受欢迎，但是显然现在可能对他来说有点过时了。如果发生一些奇怪的事儿，或者我遇到一些创伤，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作为一名网球运动员，小威呢几乎每天都会有发布会，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媒体。虽然可能有社交恐惧症，但是小威依然表示，我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所以自己会把一些独特的事儿记录下来，这很有趣。 对，哎呀，我就记得我看了一个小片介绍他哈，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用功，就是平时除了这个网球训练之外，对于身体素质包括柔韧性平衡性的训练每天都在坚持。你就说那么高那么壮的一个女运动员，我们看过她打比赛啊，她劈叉横叉竖叉咵一下就能下去， 还加一个那个拟声词，咵一下就下去， 然后倒立唰一下就起来。我天，太厉害了。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在场上跑都跑不动，但是这样柔韧性的动作他都能做得出来，可见于他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 人是运动员呢。 哎呀，世界第一的， 世界第一运动员呢， 22个大满贯的得主啊。 哎呀，网球运动员啊。 哎呀，厉害了， 网球真是累啊，也没有队友可以帮助。 所以说未来的一年2019年，我们希望小威能够继续取得第23座大满贯，称雄世界哈。 回头有什么减肥的妙招，咱也跟他分享一下。 好嘞，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送给大家这样的一首歌 Goodbye， 希望大家和身上的肥肥肉都说再见吧， 拜拜卡路里。I'm down for your loving. 之后说了，哼，我把主持戒了一个月时间，我告诉你，稳稳的亲测。但是主持要全戒是不是也有点不行啊？您这大脑还能转呢，这主持不就是供大脑思维的吗？ 但是可能别的戒不了啊，就是我是觉得可以少吃点，营养均衡还是重要。 对， 然后呢 CC 就说，我在吃上有俩特点，一是爱吃甜食，二是爱吃零食，没办法，真控制不住。原来减肥的办法就是每天晚饭之后8:30准时出去跑步，坚持45分钟左右，或慢或快，但一定要坚持。因为要跑步，所以晚饭自然不会吃太多，要不然跑起来不舒服。跑回来就饿了，就吃个水果然后睡觉。这个办法真的是有效，但是会半夜把自己饿醒，感觉自己已经饿瘪了。现在自己瘦了，但爱吃的毛病还是改不了。好在我每天上班走路上班也要40分钟，午饭后呢也会和同事出去遛弯，晚上想吃零食和这个甜食了就少吃晚饭，总量控制，总体效果还行吧。 我看到了一个特别励志的故事 哦。 小九窝窝窝给我们发来的文字，他是这样写到的：我初中160斤， 姑娘吗？这是 对姑娘，现在115斤，还是生完孩子以后，保持了8年也没反弹。我觉得减肥的秘诀就是买衣服不能买宽松型的。我吃东西就吃肉蛋奶蔬菜水果，少吃主食，而且吃红肉鱼肉都特别的多，一顿一条鱼那种。饮食习惯也保持了8年，体重就没再变过。给我们发来了好几张照片，其中第一张就是他初中的时候160斤的模样，你看， 哇， 是不是跟你有一拼？ 没我胖， 我点点 看上去啊，我说只直观看上去， 真的，他初中的这个样子应该是旁边同学的最左边那得俩吧， 而且他个儿还高呢， 又高又壮， 壮一点。 对，然后呢？哎，这个， 我很期待下一张照片。 对，下一张照片，你看，这是他现在的照片。 这不是雅娟吗？ 啊啊，不是哦，对对对，猛的一看是吧？就那个小辫儿和那个刘海，身材标准吧？ 而且他真的很高，啊，你看他的腿长，他应该有1.7米吧？ 我觉得有可能，而且他的腿型还特别好，还有一点肌肉的线条在里边，这就很难得了。 哦天哪， 完美啊！ 你真的不是锻炼出来的吗？ 你是人生赢家呀！ 哦，你是真的不是锻炼出来的吗？ 腰上一点赘肉都没有，还要敢穿比基尼， 哦， 就挺好的，特别好。 串别的吧，我 可以。 我真是没事想出一个这个话题，然后让自己这一个半小时过得这么艰难。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是， 就是咱吃吃喝喝的反义词，您有没有什么控制体重或减肥的小妙招和我们分享一下？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交流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12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了，北京时间的8:23，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快讯。日前的第五届北京国际儿童阅读大会在北京落幕，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新时代国际视野下儿童阅读教育多元形态。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绘本大师罗杰·米罗现场表示，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热爱中国，他在巴西的时候其实就读过有关于中国的书籍。 古装玄幻剧《江夜》日前呢是正在热播当中，黎明在剧中饰演的唐王李忠义获得了收获观众朋友的一致好评。日前第二季《国家宝藏》迎来了首期播出，黎明就摇身一变成为了乾隆皇帝，为大家讲述这个永固碑的前世传奇，再次展示了非凡的帝王气质。 2017年，根据作家周梅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曾引起了全民热议。后因认为小说《人民的名义》涉嫌抄袭自己的小说，作家李霞呢将周梅森等起诉至了西城法院。日前的北京西城法院经过审理，对此案一审宣判。法院认定两部小说在人物关系、情节、具体描写等方面，在表达上不构成实质性相同或者是相似，李霞的主张不能成立，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 中国首部微商写实电影《大微商》正式定档是2019年1月9号全国公映。据了解，该剧将视角聚焦创业影片从未涉及的领域——微商产业。影片当中呢，职业微商者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微商人的艰辛创业历程等历史故事，还有一些内容有望开创国内的励志片的新标杆。影片讲述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浪潮当中，青年企业家梁田通过自主创业，逐渐成为中国著名微商企业领导者，实现梦想的故事。 几经波折之后，流失海外百余年的圆明园青铜虎莹终于重回祖国怀抱。日前呢，这件西周晚期文物正式入藏国家博物馆。国博透露，将对虎莹妥善保管，并做好展陈工作，使其发挥更大作用。那么，这件青铜虎莹呢，是西周晚期文物，顶盖内铸有一些铭文，因其精美独特的造型、罕见的虎形装饰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相关资料显示，青铜虎莹呢，原为清宫皇室旧藏，1860年被英国军官哈里·埃文森从圆明园劫掠获得。那么此后一直由其家族收藏。 已经连续举办5年的2019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近日评选出了乙亥猪年的优秀设计作品。猪鼻子口哨糖，这个摘取了大赛产品设计单元的金奖。小猪算术，还有猪符等系列文具等新颖的设计，分别夺得了银奖和铜奖。摘得金奖的猪鼻子口哨糖，以这个猪鼻子发出的哼哼声为连接点，使之与传统的口哨糖结合，让小朋友在吃与玩的过程当中多了一种模仿的趣味。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哎呀，这一节还有30多秒，说一条这个爱工体吧。2018年买了国安的套票，加入球迷组织，每次主场比赛和20多岁的弟弟妹妹们一起蹦蹦跳跳，哎呀，吃的东西就慢慢的消化啦。我可是个爱吃垃圾食品的人，每次主场比赛几乎都是那些个快餐食品。 哎，另外一个希望匿名的朋友们就说了，年初的时候90公斤，定目标年底减到80公斤，一年过去了，现在88.5公斤，后面是3个哭脸。 有成效，冬天能减下来就不错了。 期待着您的减肥小妙招了。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跨年狂欢购，12月15、16日，大部分商品5折起，会员持卡当日累积每满2000元赠100点积分礼，更多精彩汇聚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5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逢亲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早上好啊。今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而且气温回暖，但是我这盘算着这气温回暖了，这雾霾天气是不是离咱北京又近了呀？刘工。 应该是这么个基本观点。 哦。 不过呢，就说就今天而言，这个只有东部南部地区能见度略微差一些，8到10公里。城近郊区呢，大部分地方都在20公里以上。今天天气是不错的， 嗯， 而且呢，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4度左右。应该说呢，这个气温在这种季节，应该说是天气比较舒适了。只是呢，这个老是刮风没有雪，所以空气是特别干燥。 嗯， 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去郊游的朋友还要特别注意用火安全。 对， 那么到了今天夜间呢，天气会有所转差。那么今天夜间呢，这个随着气温的下降，逆温层也会逐渐的建立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逆温层下部就会有一些污染物的堆积。 嗯， 那么预计明天早晨，城近郊区的能见度应该是5到6公里， 嗯， 东部南部地区2到3公里，最后呢更差一些了。不过呢，这种情况维持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了明天夜间后半夜，有一股比较弱的冷空气就会到达北京，给北京呢带来3-4级的偏北风。这时候，雾霾天气就会自北向南逐渐的消失了。 嗯嗯。 能见度也会在10公里以上。那么呢，在周日，在北风的扰动下，气温还有上升的空间。预计啊，周日的最高气温在7度。 嗯。 大家不要听到这个7度，实际上来讲，有3-4级的偏北风，恐怕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也就是0-3-4度的样子。 对， 所以呢，大家不要被这个7度所迷惑。整体来讲呢，双休日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就是呢，周六的这个能见度略微差一些，易感人群还是做必要的防护好一些。 对对对。 另外呢，就说就全国而言，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回升过程当中，而且呢天气是不错的，只有在河北南部和山东这一块，明天的能见度还会比北京差一些，大部分地方应该是3到4公里。不过呢，这种能见度对交通运输没有任何影响。在全国范围当中呢，下雪的地方只有在西藏的南部和北部、青海中南部这些地方呢有小雪或者加雪。下雨呢主要集中在云南南部、贵州中北部，还有四川盆地南部、湖南西部、福建北部，浙江的南部，还有海南岛的中部，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雨，雨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呢气温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去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降水对交通的影响。再一个呢，即便是气温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下雨过程当中阴冷的感觉比较明显，所以去这些地方还是适当的多穿一些。主持人。 刘工啊，最后一个问题，您能大胆的预测一下，就一句话，大胆的预测一下，咱北京什么时候下雪吗？ 近期10天之内看不到降雪。 好，谢谢刘工啊，今天是周末，提前祝您周末愉快。 好，再见。 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是两条事故路段，北四环的建祥桥西侧东向西方向是有事故，后车行驶非常缓慢。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12号信息员发来信息，北四环惠新东桥路段东向西方向是车多拥堵，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6.5，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北五环北苑桥到上清桥的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再来关注快速路方面，西土城路西三环到北土城路西路的由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在您的控制体重的艰难的路程当中，您的一些小妙招，也许对您自己有用，也许您对自己没用，但是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自己的小妙招贡献出来，供大家分享和鉴别。 哎，这有一个叫淼淼，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本家 啊， 他就说我要想减肥妙招就是戒了我老公 啊。为什么？ 因为他是美食爱好者，但他不吃，他做就要有人吃吧，每次在外面吃饭都这个特没意思，吃什么他都能说出来是怎么做的，然后有时间就做，有时候做的比外面做的还好吃，人家毅力还特别好，一口不吃，我坚持不住啊，我都吃了、 啊、 现在想想他是故意的，故意把我吃胖好显出他瘦。 真的吗？为什么呀？就是自己做一大桌子菜从来自己都不吃，然后让别人吃。 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做，他未必那么爱吃。 哎呦，这样的人真是世间难找。 哎，跟我们家提供一个吧，千万别跟我争。我告诉你，你只负责做，最好啊吃完饭您再负责把厨房的碗筷啊收拾干净，整个的这个抽油烟机您再擦一遍，哎呦那就完美了。我告诉你， 只要有人给我洗碗我也愿意做。 真的假的呀？ 我真的不喜欢洗碗刷锅，但是只要有人愿意给我洗，我是愿意做的，我可以不吃。 反正我姐是这样，我姐呢就是说她做一些东西之后她不吃，比如说她做鱼，做完了以后特别香，大家吃得很香，但是她自己吃不下去，她觉得恶心。比如说做肉也是，她自己炖一锅肉别人都可以吃，他自己也吃不了，他觉得这经过了那个过程，他就不想吃了。 像我妈也是，就好多就是主妇，其实在家都是这种感觉，因为吸了油烟，做了就挺累的， 费劲是吧？ 对，然后他闻那个味儿已经够够的了。 哎呀，下次还让我姐做。 MG 七剑就说了。你要说这减肥啊，除了运动还真没什么捷径、我就是靠去健身房减掉了一个普通女生的体重。 我的天， 只要你动起来吃啥都不太影响，运动之后也吃不了什么了。然后人家还发了一个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照， 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这张照片胖的是超乎想象，这张照片瘦的都不像一个人，你是不是 P 的？不是是吧？啊，开玩笑。 真棒。摸草就说了、哎呀，苗山，咱俩搭伙呀！ 啊， 我就讨厌做饭，但是我愿意收拾，都收拾干净，心里可爽了。 哇，天哪，真的呀！ 咱俩搭伙，那个谁怎么办啊？ 我可以，我负责吃不就完了吗？ 不是，我是想说 她、 老公啊 。哦，根本没加他玩儿，我。 那你跟她老公搭伴儿吧。 我别介，那出事儿了。来看看啊，这个。哎呀，还有很多的朋友。 哦，明媚就说啊，高磊、苗苗，你们好。 嗯， 我想知道苗山同学的身高体重是多少？哈哈哈，咱们接着念后边的啊。他因为我吃的不多，就是被家人朋友称之为“睡神”。 哦， 一直是励志减肥，却没有明显的效果。 嗯， 越减越肥，现在天天吃水煮菜、水果，主食少吃，争取春节前后见效果。春节也要跟平时一样，保证不受诱惑，给我加油吧！ 没戏，春节的时候你能敢保证不吃？我高字倒着写，春节的时候就是吃的时候。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现在说实话，生活好了 啊。 你像小的时候吧，不是说平时能吃到春节餐桌上的那些好吃的。 其实不是这意思，你想想，春节的时候，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姥姥，哎，闺女吃一个。爷爷来，闺女吃一个，全往你嘴里夹、全往你碗里夹，你说你能不吃？ 也是哈，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 party 就是吃嘛。 对呀，一般吃完了以后还得再嗑个瓜子儿，嗑个花生什么的，继续聊，继续吃。 哎呦， Amanda 就说了，说说我的方法吧，我不忌口啊，像你们说的那个糖啊、巧克力啊、肉啊、零食啊、油炸的蛋糕什么的，哎呦，都吃。但是就像你们刚才说的，我3点之后就不吃了，怎么能做到晚上不饿呢？就是2点或者是3点的时候一定要再吃一顿，当正餐吃，晚上就不会饿了。我的天呀，我一般呢会吃个什么汉堡啊一类的，可以早上早点吃，中午再早点吃，3点多吃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吃不下去了。千万不能中午吃完了3点不饿就不吃了，那到晚上一定会饿，很难熬。我告诉大家，我已经从这个斤数，我一看我就差点没晕过去。我已经从110斤减到了102斤，还行吗？本身您也不瘦啊，啊不是不，本身您也不胖啊，气死我了都快。 所以我想说的是，就因为他的体重其实不胖， 啊、 他要再减就更难， 困难是吧？ 对吧？比如说150减到102， 嗯， 肯定比110减到102要容易一些。所以他本来斤数就不大，所以就更不容易。这个办法就跟我说的差不多嘛。 姐， 你看，就3点之前的玩命吃一汉堡。 姐， 就是我这种4点之前我吃俩蛋糕，我好好不吃回来我。 不是姐，我想问你个问题 啊。 姐，你好好回答我一个问题啊。 啊。 他不是都是这样的吗？那我这个差距大呀，我这总量大呀，我都已经190了，我怎么还蹭蹭往上涨？ 咱们俩真的这礼拜就踏踏实实过，咱们俩从下周开始，咱们真的4点之后不吃了，好不好？ 坚持不下去。 真的，我每天4点。差5分的时候给你发一个短信， 可以吗？ 真的， 4点行， 怎么样？ 那咱们就这么约定了， 怎么样？ 然后到这个什么时候？春节之前，咱们一个月。 行，但是这2天咱们先吃2天好吗？ 行。这不自欺欺人，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一听我们俩这誓言，我告诉你就一点用没有。 玲玲笨说：“突然想起题外话，高磊，你那高级职称过了没有？” 过了，过了，过了，过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高级职称 副高还是正高？ 就副高，副高已经过了。厉害，我是副教授级别了。 咱俩已经不一样了。 不一样，那歌怎么唱？ 我们不一样， 不 一 样。得嘞，得嘞哈，有机会请大家吃饭啊。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收听。 吃饭，我的天，不是4点后，咱俩不吃 了。哎呀妈呀，真是又把这事忘了。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组旅游快讯。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有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旅游快讯哈。我们从北京自然博物馆获得消息，为了方便观众安全有序的参观，减少排队等等候的时间，自然博物馆呢将从12月17号14点开始实行分时段预约参观制度。根据预约规定的自然博物馆将实行实名制的预约参观，门票提前3天预约，约完为止。 没错，这个据了解呢，预约参观时间段分别是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到下午4点。完成预约的观众呢，需于当天的参观当日按照预约的时间段持2代身份证直接通过闸机验证入馆参观，错过预约时间段呢是不能入馆的。其中上午免费的预约人数是个人观众2000人，团体观众1000人，下午免费预约人数是个人观众2000人，团体观众1000人。自12月18号起，自然博物馆将不再提供现场预约服务窗口，观众可以通过北京自然博物馆官网、官方微信、电话语音方式进行预约。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到河南洛阳去关注一条消息。我们从洛阳市政府获得消息，从即日起到明年的2月20号期间，洛阳将开展冬季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期间呢，全国各地乘高铁含动车组列车到达洛阳的游客呢，都可以凭借着纸质车票到洛阳的35家景区享受门票半价优惠。 同时呢，全国各地乘高铁含动车啊到达洛阳的游客呢，均可在到达之日5天之内凭纸质车票到这个包括老君山、鸡冠洞、还有龙潭大峡谷、白云山等5A级景区在内的35家景区半价购票，入住部分酒店还可以享受房价优惠。此外呢，新春期间洛阳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庙会灯会、关林庙会等活动也将实施消费优惠。春节元宵节期间呢，还将举办万名学子读洛阳，还有歌洛欢歌文化惠民演出、灯谜猜猜猜、爱上博物馆等一系列的活动。反正您坐动车或者是坐高铁去了河南洛阳，您就别忘了这个火车票还真别扔了。 那当然了，有用哈。 对， 但是咱国内这个景区的门票一再的降价，可人家印度要大幅上调了。 哎呦， 印度文化部近日宣布，从当天起呢，将印度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泰姬陵的门票价格统一上调200卢比，1元人民币呢约合10.3印度卢比。那么印度政府呢希望用提价的手段限制客流，以保护泰姬陵。调价之后呢，泰姬陵的门票价格是印度国内游客每人250卢比啊，外国游客每人1300卢比， 差别这么大， 差别4倍呢，不是5倍了快。 你看还是我们国内的景区厚道 哦 啊。 别去 了，那是吧。根据印度国家环境工程研究所今年的一份报告啊，这该研究所对泰姬陵的游客承载能力分析之后认为，出于保护泰姬陵的考虑呢，应该立即采取措施控制每天进入泰姬陵的游客数量。由于近年来印度空气的污染加剧，附近的猴子还泛滥，对泰姬陵造成了破坏，而每到节假日和周末，泰姬陵总是游客爆满，安全隐患突出。为此，印度政府本年度出台一系列的措施，并在今年启动对泰姬陵的全面清理还有整修工作。目前泰姬陵每天的国内游客数量已经被控制在40000人以内，游览时间长的是最长不得超过3小时。泰姬陵建于17世纪，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呢一起继续分享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内容。 To be on time, so let's just enjoy the ride. We can go wherever the road decides, or we can head for the just climbing and close the door. We got nothing to answer for. Cause you belong with me, and I belong with you. You belong with me, and I belong with you.Out and take my hand. We got the radio pumping jams. We don't got no map and we don't got plans. We don't gotta follow anyone's demands. Feel the wind blowing in your hair, the sun on your face and a song in the air. We can go as fast as we'll ever dare until we see tomorrow in the rearview mirror. Cause you belong with me, and I'm along with you.Just enjoy the ride. We can go wherever the road decides. Cause you belong with me, and I belong with you. You belong with me, and I belong with you. You belong with me, and yeah, I belong with you. 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哎呀妈，今天咱说哪条这个趣闻轶事，我看着都够吓人的。 哎呀，我觉得。宇航员这个有点远 啊， 澳大利亚的这个有点甚，让他说有点远的吧。 说说这个美国和英国，又是这两家哈。 对， 科学家最新研究表明，太空飞行对于人体免疫系统的主要部分 B 细胞浓度几乎是没有不利影响。这项研究呢，让正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以及未来将执行深空探测任务的宇航员暂时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哎，这个具体情况就是 B 细胞啊会在人体产生抗体以及抵抗感染，宇航员必须让自身的 B 细胞免疫力保持最佳的状态，以保护自己免受细菌和病毒的攻击。之前呢，人们一直认为太空旅行会对免疫系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研究人员就称，新数据或许可以决定宇航员是否应在太空飞行过程中接种疫苗。科学家在对国际空间站工作了6个月的23名宇航员的血液样本进行了测试。这些血液样本采集于宇航员飞往国际空间站前，还有飞往国际空间站之中，而且还有之后3个阶段，结果发现太空旅行没有引起 B 细胞的浓度变化。英国巴斯大学讲师约翰·坎贝尔博士就说，这是第一项全面性的研究，证明长时间太空飞行对人类宇航员 B 细胞的这个频率还有抗体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结果对国际空间站驻站宇航员以及所有要执行长期的这个太空任务的未来宇航员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 不用太担心。 对，辛苦珊珊了，说这么多哈，来我们 愣是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对，好，跟大家也并没什么关系。对，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的一些跟各自切身关系密切的这个减肥的方法，控制体重的方法。 好 ，Melody， 我天，太厉害了， 我的天哪！ 你说到控制体重，我最自豪的就是孕期的体重控制。你猜怎么着？整个人 Melody 怀孕的孕期只长了16斤。你想想，加上这个胎儿的重量什么，一共才是16斤。秘诀就是严格按照营养指南进食，多一口都不吃，每天一个鸡蛋，一斤主食，一斤牛奶，一斤蔬菜，2两肉，还有2两豆制品，2两水果。没出满月，我体重就恢复了。你想加上羊水，加上胎儿，差不多也就这么多。 我觉得你这16斤里有13斤都是水。 差不多， 那3斤还没上厕所的时候腰。 你看看，就是说，基本上这样的孕妇从后边看哈，基本 看不 出来她怀孕。 就跟我们咱们台广播网的一个同事似的，她去年都已经快生了8个月的时候，我看着她的小腹，我说孩子在哪儿？她说， 你这个问题。 然后她就说，平常是凹进去的，现在怀孕了，所以平了。 哎呦， 所以是平的，你知道吗？ 平的都看不出来。 凭什么？ 真是，你看我妈那时候怀我的时候，我妈说：“哎呦，本来我就胖，可能120多斤，怀完我以后，脚肿、手肿，全身都浮肿，然后得有180多斤。” 一般不生就是怀闺女才有这样的反应。 没有，她那时候孕期高血压，浑身浮肿，哎呦，胖的都没有人形了，你知道吗？又大冬天啊、也不是冬天，因为生我是10月份嘛，穿的衣服又多， 感觉要爆炸了 啊！我妈上班都不好意思，然后人说我天天上班就溜边你。知道吗？在墙角溜边走，数黄花鱼的，我都怕别人认出我来。我说：“妈，我对不起您，我到现在还没控制好自己的体重。” 哎呀，陈店就说了，每次听见体重100出头的人说自己胖，我就想摔手机。我3年前190斤，健身房1年，体重1斤没减，饭量倒从1碗变成了3碗，就是吃不饱，饿得难受。后来离职出去旅行1个月，瘦了20斤。至于现在的体重，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那明天咱们就说说吃。 好， 你最爱吃的和你最不爱吃的，好不好？ 好。 哎呀，这个主意特别完美啊！好了，今天是周五，提前祝您周末愉快。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 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来了，12月21日至1月27日，海淀剧院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2张8折起。四海皆兄弟，船上全是戏，双胞胎神设定，大错位笑不停。 什么是奥林匹克理想？ 我想成为冬奥会志愿者。 我参加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商品创意设计大赛。 12月10日至28日，凡在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北京区域及境外实体零售店购买特许商品，单笔满300元，即有机会获赠鸟巢冰雪节门票或北京2022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游折。 详情请至北京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实体零售店，或登录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咨询。 谦和有礼，守信有责，是我第一天上班时父亲教给我的。如今我的孩子也要步入社会了，我把这8个字送给他。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要孝顺长辈，勤俭节约。 家风是一家人成长的地基，管家帮和你一起建立良好家风，营造和谐家庭。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养老护理一应俱全。现在购买管家帮礼品卡即可享受买赠优惠，最高可送15000元。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又到了一年之中倒计时的日子，给爱人做一顿晚餐，或为父母策划一次旅行，学着用同样的爱去回馈家人。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要错过回馈家人的亲情时刻。 巴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巴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巴达岭奥莱。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